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滕欢。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九。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全市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重阳节到来，本市推出4项关爱老年人法律援助惠民措施。 京藏高速4大堵点将改造，本市年内将打通30处堵点，高速环堵成重点。 31宗经营性用地近期集中出让，75%以上配建保障房。 治理河谷水稻污染将明确目标和责任，本市明年出台清洁水行动计划。 油价小幅上调，92号、95号每升都涨4分，居民阶梯气价改革今天听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经验，部署任务。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是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美好生活的领导核心。要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市委副书记吕希文主持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做全市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报告，房山区市市政市容委、密云县穆家峪镇、丰台区南苑乡东罗园村党总支负责人做交流发言。郭金龙指出，一定要着眼于首都北京的郊区农村，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关键要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把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好。各级党组织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全市农村经济社会更好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市领导张工出席座谈会。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传达李克强总理在听取第二批核查问责不作为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研究编制北京创造2025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必须按照李克强总理讲话精神要求，积极主动作为，要正确认识问责结果，举一反三，及时整改，切实推动工作作风持续改进。会议研究编制北京创造2025时要求，紧紧围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努力完成从在北京制造向由北京创造转变。会议研究改革和完善市对区县转移支付制度时强调，要通过改革推动区域功能定位落实和重点领域优化发展，确保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会议原则同意了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3年行动计划和北京市落实食品安全监管属地责任管理办法，并研究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第19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总体方案。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河北省人大代表团昨天来京调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与代表团一行座谈。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宋恩华说，河北省人大常委会要加强与京津人大的沟通交流，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副市长隋振江就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总体情况做了介绍。市发改、规划、交通部门分别介绍相关重点任务进展情况。杜德印说，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 北京市要切实克服一亩三分地的思想，发挥好协同发展核心作用，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与天津、河北联手打造布局科学的世界级城市群，在服务中央、服务全国中实现自身发展。河北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王增立、马兰翠、王刚、谢继来、王雪峰，秘书长赵曙光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梁伟、牛友成、秘书长赵毅参加座谈。代表团一行还将实地考察市规划馆、首钢旧址改造、中关村软件园和亦庄开发区等地。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10月19号到20号召开第19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学习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专题辅导报告，听取了围绕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开展专题协商前期准备工作情况及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的汇报。委员们就“十三五”规划编制进行分组讨论，王立丁、马光远、刘环等十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案。市政协主席吉林讲话时指出，要不断发挥政协组织优势，继续为编制“十三五”规划献计出力，为推动首都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到会听取意见，市政协副主席沈宝昌、唐小青、赵文芝、傅慧民、葛建平、王永庆、马大龙、蔡国雄、严仲秋、秘书长周玉秋出席。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加强集体提案工作座谈会，就提高集体提案质量、增加集体提案比重交流工作经验。委员们建议要有效整合集体智慧，提升提案质量，注重实效，强化督办措施，推动集体提案的办理工作。要把团体资源与政协提案渠道结合起来，促进委员进行联合提案，结合各自业务专长，提供更多有价值、有力度的建议。 今天是重阳节，市司法局昨天组织全市法律援助机构举办了老年人维权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活动，并向社会公布了关爱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惠民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设在紫竹院公园东门内的主会场咨询台前，围了很多向律师咨询法律问题的老年人。 我母亲的财产被我的妹妹和妹夫全部侵占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母亲是痴呆，他们就是为所欲为了。因为我这个打官司对法律也不懂，请律师啊，钱也不富裕。 听了老人的介绍，律师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因为是他的妹妹和妹夫把他老母亲的房产给侵占了嘛，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走那个刑事自诉的救济途径。 本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296万7千多人，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多年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北京国联老年人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许涛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主要集中在遗产继承啊、婚姻家庭啊，以及老年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这些。老年人呢，假如说他的子女不孝顺，觉得很无助，他只有求助于这个法律援助机构。 市司法局决定推出包括降低老年人法律援助门槛、不再审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等4项惠民措施。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处长王祖明说， 对全市的老年人免费的法律咨询，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对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等等。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交通部门昨天发布疏堵进展，今年年内将打通30处老堵点，目前已经完成了18项，包括机场高速五元桥附近、德胜门公交场站、八王坟公交车站等。据介绍，高速疏堵是重头戏，京藏高速北安河出口、上清桥、北郊农场、回龙观收费站辅路等4处常态堵点正在进行改造，京城高速主收费站以北至机场南线的2公里之间将增加1条出京车道，缓解京城晚高峰以及节假日出京方向拥堵。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从昨天到11月24号，北京将有31宗经营性用地出让，住宅用地有21宗，其中75%以上都配建了保障性住房，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这31宗经营性用地都分布在本市哪些区域？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有关负责人刘宇介绍。 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昌平区、丰台区、房山区、顺义区等这些城市发展新区和功能拓展区上，土地总面积大约是265公顷，总的建筑规模大约是530万平方米。 记者发现，这31宗土地中，住宅用地达到21宗，建筑规模392万平米。亚豪机构副总经理郭毅分析认为，加上今年前9个月已经出让的25宗地块来计算，将合计新增15000套纯商品住宅。不过，郭毅表示，从实际成交看，供需结构未来还是相对吻合的。 在供应缺口产生的这种同时，那么土地的价格其实也在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造成了这种房价的上升，就会天然的去屏蔽掉一些购房需求。中低收入阶层的这种购房者可能会更多的流向这种自住房或者保障房的这样的一个申购的队伍里面去。 那么保障型住房用地在这一波土地供应中占比多少呢？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有关部门负责人刘宇进一步介绍。 其中这里边有75%以上的住宅用地都配建了限价房、公租房等这一类的保障性住房，规模呢总计大概有53万平米。 记者查阅相关数据后发现，今年北京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为750公顷，比去年缩减了1/4。对此，亚豪机构副总经理郭毅表示， 其实它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调整房地产市场了，而是在于对整个大北京的一个人口规模的一个总控。虽然说住宅用地的总体的供地计划在减少，但是其中自住房和保障房这类用于这种中低收入阶层，它的总面积总量其实在处在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下。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12345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共接听环境保护方面市民来电82149件，已经接近去年全年受理量，大气污染问题仍然高居榜首。市环保局副局长姚辉表示，进入采暖季，本市将加大燃煤等执法检查。除大气外，本市正在制定2016清洁水行动计划。本市河湖水道污染治理将与大气污染治理一样，明确改善目标和责任，细化分解，制定具体措施。 国内最大的超级光伏充电站昨天开工，年底前，这座充电站将能为最多80辆电动汽车同时提供充电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这座光伏充电站位于石景山区石门路1号院，从展示效果图上可以看出，它的设计非常现代，就像一个立柱支撑的太空飞船。建筑顶部铺设有太阳能光伏板，底部可以停放至少30辆汽车。据介绍，充电站每天通过太阳能可以发电1000度左右，电力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日常照明，余电还能达到每天为80辆电动车充电的能力。目前市面上的国产、日系和欧美三大车系的电动车都可以在这里实现无障碍充电。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富电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继华贸中心地下充电站之后，本市的第二座光伏充电站。目前西客站、西红门、北大万柳等地的17处充电站的施工建设也正在进行当中。北京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已经累计建成1.3万多根充电桩，今年年底前还会有1500个充电桩投入运行，实现距离市中心5公里以内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 人形机器人跳起街舞，煎饼做成钢铁侠，钱包能给手机充电。这些高科技创新创业产品展示来自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中关村创客会活动。创业者们将高科技转化为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楚国人从船上刻着记号的地方跳下去。 这个边做动作边讲刻舟求剑的白色人形机器人叫阿尔法 ES， 大约40厘米高。这之前，他刚刚跳完了江南 style 街舞。阿尔法机器人由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商务经理李超说，阿尔法2还能做更多。 家庭服务性能包括安防，我今天出门了有点强迫症，那我到底是不是有锁门呢？头上还有一个800万像素的一个人脸识别系统，来咱们双创周展示中心，阿尔法帮我叫辆出租车，可以实现智能家居的一些控制。 21岁的90后创业者刘一峰展示了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充电钱包。这个清华大学的大三学生从15岁就开始了他的创新创业之路。 08年的时候，我家那边发生了地震，道路的交通照明都成了问题。 题，就想到如何把白天的这些光线分一点到晚上来提供照明。五年时间开发出的这种柔性太阳能晶硅材料，去开发一些充电产品。 同样来自清华大学的创业者吴一黎，还利用 3D 煎饼打印机亲自给参观者做了一份煎饼。 现在打的是钢铁侠，大家可以尝尝， 甜甜的，有个巧克力的那个味道，超可爱哦。 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说，顾客可以自己创作小孩子的绘画，自拍的头像都可以打印。 中关村创客会活动中的创业者以大学生创业、移动医疗可穿戴设备、智能硬件这三个主题展示了十多件创新产品，带来创意智能生活体验，将高科技带入寻常百姓家。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市旅游委昨天表示，在推出旅游行业信誉公示诚信体系与黑名单机制后，本市今年已经对62家黑名单网站做了下线处理，对192家白名单网单进行了审核，同时与360好搜网合作，开设了虚假旅游网站举报专区。下一步，本市将建立在线旅游的企业诚信平台，并对北京旅游条例进行修改完善，将在线旅游行业监管纳入法律范畴。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第十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29号到11月1号在京举办。今年文博会的一大亮点在于京津冀 3D 博物馆将携手登场，侧助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博物馆科技板块的提升，共同挖掘京津冀 3D 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燕国达人游、文化深度游等项目。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剧目《巨浪》正在北京卫视热播。本剧以一群年轻人的视角和经历，勾连起129运动、77事变、百团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电视剧《巨浪》以一代青年学生在历史洪流中的成长蜕变为主线，讲述了上世纪30-40年代北平大中专院校一群热血知识青年为保卫国家投身革命，与日本侵略者展开顽强斗争的故事。《巨浪》聚焦战地摄影团，将一群手握镜头的人推到了台前，通过他们的经历展现出在对敌斗争中镜头和文字的力量。总编剧兼导演苏州介绍， 用北平青年来贯穿整个历史大剧，让观众知道在战争年代他们的青春是怎么度过的，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牺牲。 剧中呈现了180多位历史人物， 四个年轻人是带有一定的虚构的，但是他们身上有沙飞的影子，也有吴影贤的影子，其他人物全部是有名有姓，全部是真实的。 为追求细节的真实，主创团队查阅了几百万字的资料，演员都是在真实的环境下出演。 其中的佟麟阁的死、赵登禹的死，我们是把炸点安在他的背心底下，上面是威亚吊着演员，砰一响，炸点在他身后把他弹到天空当中，是非常危险。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真实效果，必须得这么做。 本剧由张博、韩雪、印小天、金晶、张光北、冯恩赫等主演，正在北京卫视红星剧场每晚2集联播。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国内汽柴油价格从今天0点起每吨提高5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将由现行的每升5.92元上涨到5.96元，95号汽油将由每升6.3元上涨到6.34元，都每升上涨了4分钱。 本市居民用趣听证会今天下午将在新大都饭店举行。据介绍，此前公布的两套听证方案都将保障85%的居民家庭用气价格不调整，对于壁挂炉采暖用户还额外增加了每年1500立方米的用气基数。 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与市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建立保险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未来有条件的保险纠纷将更多以调解方式解决，最短20天就可以解决，最长30个工作日就调解执行。 今天是重阳节，节日前后，朝阳区面向辖区内城市特困、农村五保对象等3类老年人群体推出5个一服务，包括一次免费上门健康体检、一份价值100元的居家养老服务等，目前已惠及2000多名老人。 丰台区花乡樊家村微改地块昨天现场竞拍出让，根据业内人士测算，出让后这一地块的纯商品住宅部分楼面价已经超过了每平方米75000元。 这意味着丰台区最高楼面价在三年内翻了两番。 天安门广场的长城花坛和祝福祖国花坛昨天开始陆续拆除，预计本周内清理完成。同时，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也在拆除。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东北部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李天野，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并有轻雾，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 慢工进屋，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网络现短信轰炸软件，用户被攻击，不堪其扰；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不再进社区，老人质疑便民服务不方便。下面是详细报道。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相信很多市民朋友们都接到过，不仅给生活带来困扰与麻烦，还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尽管监管部门与电信运营商在加大整治力度，但仍然难以根除。近期有不少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垃圾短信，有的甚至在短短几分钟内，手机就被数十条垃圾短信轰炸。那么如此体量的垃圾短信如何发出？发送的人又该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最近这几天，杨女士的手机像中了魔咒一样，经常在几分钟之内就收到十几条莫名短信。 你看，有通知我预约医院挂号的，也有通知我注册某网站的，卖火车票的，购物啊，或者是火车票预售业务的，我不知道我的财产安全有没有保障。 还有一些是提醒医院挂号或预约买房的短信。 您正在取消预约单、挂号网动态验证码，如果不取消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以后在医院的信誉啊？ 记者在网络查询发现，这种类似的电信攻击，只要在网上下载相关软件就能实现。 这个软件呢，可以同时给10个手机号发短信和给2个手机拨打电话。我按照这个软件的提示，填了一个我本人的手机号，点击右侧的开始轰炸键。我的手机在1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已经接到了5条短信，有验证码、注册网站的会员信息等。 此外，这个软件还有邮箱轰炸和远程控制功能。对于短信轰炸或骚扰电话的行为，长期从事电信领域研究的王贝贝律师表示， 涉嫌侵犯他人的通信自由，对他人造成的损失，使用者以及软件开发者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治安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将被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罚款。 北京大学信息安全系教授胡建斌分析，这一类短信轰炸的应用，通过一直重复访问很多网站的短信验证码接口，从而给手机发短信。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他建议 号码作为一种个人隐私随意的转卖，其实需要也就是相关的监管部门还有运营商，甚至包括用户举报公安，像这些联合来解决这些问题。 本月十五号起，北京市卫生部门正式启动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工作。据统计，今年全市共有441个门诊开放，为老人接种疫苗提供方便。家住东城区安贞里社区的庄先生，从3-4年前开始，每年在社区卫生站接种流感疫苗。今年由于接种点数量缩减，77岁的庄先生感到非常不便。 刚开始的时候呢，坐到就近的那个卫生站就可以接种。2年多的以前嘛，他就压缩了，靠近的几个卫生站，他里边选一个可以接种。今年呢更少了，整个原来东城区范围只有10个街道的保健科可以接种。假定有些腿脚不便的老人的话，那就可能就算了，不种了。 记者咨询了庄先生以前去接种该疫苗的安德路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确认了今年不能提供接种疫苗的服务。 我们说连疫苗都没有，应该是去保健科打今年都。 记者又向东城区疾控中心询问缩减接种点的理由，工作人员回应说是出于方便管理的考虑。 今年对我们新的要求就是每天接种完了那个数得上报那个市疾控中心，但是社区这个站系统是完成不了的，但是您可以选择就近的保健科，那个因为每个街道都有，然后辐射的面积就是也不会特别远。 庄先生认为，北京市为老年人安排接种免费流感疫苗服务的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方便，但是接种疫苗不能进入社区的现状影响了这项便民政策的效果。他建议可以由社区卫生站或者街道保健科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入户接种的服务。记者咨询了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站保健科，对方回应， 我们没有下户服务，主要是针对个人的，从来都没有过入户的。如果说您实在需要的话，您问问，比如说是私人的那个诊所什么的。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 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二环主路光明桥北侧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排过左安门接近玉亭桥。另外呢，东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国贸桥上桥处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加剧东三环南段的拥堵，后方从方庄桥至国贸桥拥堵。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农行信用卡分期，享受生活好容易。 即日起，在实创装饰、精英英语、苏宁电器用农行信用卡分期付款，享超低手续费优惠。 农行信用卡真的超赞哦！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头，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